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2:00晚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霸练成绩，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同学们好，欢迎登录到我们的全国直播间和在线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课堂，词根词缀背单词啊，我们新年后呢，今天来带来第五课，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带着一种好奇心来学习前缀。前后缀和词根的搭配， 而且啊，不仅仅是一种好奇心，更多的还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它讲的其实背后影射的是单词的发展史，那我们用一种敬畏之心、好奇之心去学习，质量就有保障了。 是的啊，那无论说呢，我们是学前缀啊、后缀啊等等，其实大家发现了吗？在这一开始，咱们其实是在认识更多的词根。 没错没错，因为不管它怎么变，词根是不变的，所以你看我们在为大家讲前缀的基础之上，那它不可能前缀它都变成一个单词了。 哎，对 对吧，它前缀就说了，我是离不开你的，我离不开你词根，所以什么时候呢都得叫着点那个词根。 虽然说咱们首先开始讲前缀和后缀，但实际上呢咱们主要是要学习一些词根，要见识的越多越好啊。 对，不过这些呢也只是一部分啊，我们把前缀给大家介绍完毕之后呢，咱们进入到词根的讲解，你发现别有洞天。 哎，所以啊，刚来的同学们啊，第一次听课啊，或者是刚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同学们，我们就说呀，学习啊这个前缀后缀，其实更重要的是见识更多的词根。 说的太对了。 这前几节课呢，咱们一开始稍微复习一下哈、啊，大家下来有没有复习呀、啊？没复习，我们就带着大家先复习复习哈、啊，看一下之 前。还挺自学的。 哎，看一下之前呢，尤其是上几节课啊，我们学过哪一些比较重要的词根？ 嗯， 我们来说一下啊，那个 A C A D A G A N A P A R A S 这些开头的前缀，他们就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加强。 啊，加强。强啊，一个语气的加强和加重，意思的加重。 嗯， 好，考考大家，回忆一下 ，accelerate 这个单词啊，词根是哪个？ 词根呢，就是中间的啊，是个 celer 啊，是什么意思啊？ 表示的是速度。 哎，动脑子想一想 ，accelerate、加速度。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增速、提速，是不是？ 哎 ，accent 啊，这个单词是口音啊，提出了 ac， 词根是哪个？ 词根呢就是 cnt。 那是什么意思啊？ 哎，表示百 哦、，century， 你可以这么记，一百年，对不对？ 对，所以您想想，说了一百遍了，大家都跟您说一百遍了，慢慢的就成为您的口音了， 成了口音了。 嗯， 好， 这哪的味儿啊？ 好，来看第三个词叫 access。 哎呦，这个词太重要了，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是 cess， 它表示的意思是走、去这样的意思。 嗯，还记不记得呀？别都忘了，还给我们了啊。 嗯， 这。第五节课务必要把前面的好好复习一下。 对 啊 ，access 就是前往接近，那它的意思就是， 那就是一直往那边去呗，其实就是接近的意思。 对，获得一个通道哈、啊，获得一个入口。 哎，对对对， 获得一渠道。 嗯 ，accompany 这简单。 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单词是 company。 company 是公司啊。 哎，也可以表示伙伴。 富妈当时解释的就是什么来着？和 就是几个伙伴一块干一些事情，最后开了一个东西就叫做公司。 还挺简单的。 对，其实公司就是这么开起来的。 对对对。公司陪伴伴随。 对对对。 这些都行。 对。 伙伴关系。 对。 core 的重要的词根是哪个？ CORD。 那是心脏啊。 对。那 core。 对，那前面是 AC 呢，表强调，您看看，就我和你的心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啊，心心相印，印在一块儿了。adapt。 这个词呢表示的是适应，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词根哈，也是个单词，就是 APT， 本身人家就是适应的意思。 估计一半都忘了哈，一半同学是不是都忘了哈。 所以前面加个那个 AD 呢做强调，我跟你特适应，那不就是使适应吗？ 所以说呀，不怕忘啊，就怕你以后再也不看再也不记了。 哎，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温习一下。adopt， 这里的词根是 OPT， 它表示选择。 前面就强调我使劲的选择，那不就是采纳了吗？ 加强选择。adequate， 好，里面的词根是 EQU。 EQU 呢，这个词根表示平等的意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 AD 那就是什么都是平等的。 当时还教给大家要记 equal 平等的这个单词。 对，既然说平等嘛，谁都不差，那就是足够的， 可以胜任的。 没错。 Adjust 这个词呢，有个 JUST， 这个词根呢，它就表示公正的意思， 公平公正。 对，所以是 adjust 呢，它前面一个 d 啊，它就不发音了，但 ad 呢是个强调，那就是哎让你变得特别的正确，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校正、校对。 好的， 调整。 admit 啊，当然词根就是 mit 了。这个 mit 又是什么意思 啊？跟着咱们说了哈 ，css、mit 还有 mov 等等，都表示的是走啊、送啊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 admit。就是我们说的使劲的把你送进去。 好， 那就是获准进入， 还记得吧哈。好，这个 advocate VOC 声音叫喊 voice， 当时让你这么记的。 对 啊，使劲大声叫喊就是一种公共的什么拥护和提倡。 哎，没错。比如我们现在要提倡自力更生，对不对？ 对 啊，自力不那个提倡大家相互帮助，就这个词。 对， aggraviate 啊， aggraviate 当时说了 GRAV 是Gravity 重力嘛，是不是？ 对，那前面的 AG 呢是强调了，你看看就是很重嘛，让它一直往下走，那就是恶化了。 哎，加重了。Aggression 这个 GRESS 也是走的意思。 对，所以呢，它就是一种强烈性的，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我走进去了，那就是一种侵略，哎， 过分的往前走啊。 对， 然后 AP 打头的呢，我们有上节课学过的，appoint 是指向。 对，所以这个词我指着你去干什么事情，认命嘛。 哎 ，appreciate 上周专门讲它的好多用法。 对，这个里的 PRECI 呢，表示的就是价值。哎呀，我特别的看重你的价值，特别感激你提供的价值。 对，同样的单词有 price、precious 等等，都是有价的。 没错，没错。 肯定价值就是我欣赏、感激、赞叹你呗。 对，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这个词呢，表示适当的啊，因为有一个词根呢，就是 proper， 它就是适当，所以它就特别特别适当。 哎，特别适当 ，proper 适当的，所以就是极其适当的。 对。这里呢大家也要看看它的后缀啊，像我们都看到了有 ATE， 但有的时候呢是形容词的，有的时候是动词的。 好，然后接下来是 approach， 这个词表示靠近啊，因为词根 PROACH 也是靠近的意思。 哎，就是靠近，对吧？福妈还唱了歌，什么靠近你靠近我， 就让我靠近你靠近你， 是是是，对对对perfect 谢谢。 approve 这个词就是，首先哈，我们看它词根是 PROVE， 表示的是证明。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证明是对的，我证明是好的，就是赞成批准的意思。啊， 对了，好， arrange 安排。 这个里面有一个 RANGE 啊，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排列的意思。 对 啊，当然大家知道哈，这个 RANGE 这个 range 这个词呢还可以作为动词出现，表示的是包含和涉及。 哎， 比如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啊，从哪到哪 ，from 什么什么 to 什么什么， 好， 所以他就排列嘛。 明白。 那前面您看 AR 表强调，使劲排一排，那就 我去安排一下。 哎，安排一下。 这个事情我去负责安排一下。 哎呦，厉害啊！ 把个个的都安排一下。富妈的冰箱安排好了没有？Arrest 这里的词根呢是 REST 休息。 所以让你休息，让你别动混了，就是。拘留啊，拘禁， 拘禁了。assign，sign，S-I-G-N 是签名儿。 我们以前讲过了，是吧？你领着皇帝的这个签名就可以去办事情去了， 哎、 有点像尚方宝剑。 上周讲的， 哎，所以就是这个指派分配。 好，以及我们讲了 assist，assist，S-I-S-T 是站立的意思。 对，那我就站在你旁边， 我坚定的站在你旁边， 哎，就是支持啊、协助啊、帮助啊、 神助攻啊， 哎，就这感觉。 好，这就是啊，咱们上周和上上周学的内容啊。 嗯、 想仔细听的话，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往前翻一翻，查询历史消息就可以了。同时呢，回复一下"词汇课"或"词汇"俩字儿。 哦、那我觉得还是回复词汇比较。快一点， 词汇或者是单词， 哦、好 吧，都行哈，都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课程。 嗯、太棒了！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表示加强的前缀 A 加上什么呢？加上 as， 嗯， 上周没讲完的加上 as， 我们再来遇见一个新词和一个新词的词根。 好， 就是 assure。 assure 这个词啊，我相信里面的那个词根您一定特别的清楚，就是 sure， 原来表示就是确定。咱们以前上小学是 I'm sure。 哟，你上小学就知道 I'm sure 了。 嗯， 我们是上中学才知道的。Anyways， 大家都知道 sure 的意思就是 肯定的、明确的、确定的。 确定啊， 嗯， 没问题。 嗯 ，OK，sure， 没问题吧？没问题、，sure。 那我想说的是呢，我向你保证，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我使劲加强， 我使劲 sure， 对不对？ 我使劲，我非非常，我非常 very， 非非常 very very much。 您就把那个 very very much 改成 as 就可以了。 哦 ，as 表示加强， 嗯， 放在确定，确定本身就是一件很语气很重的事， 对， 很重的词了。 对， 再加上 as double as 以后变成 assure， 就是让这事情特别的确信，特别的肯定，就叫做 assure。 好，中文意思没有什么难点哈。我们来看这个单词的英文意思到底是讲什么？To tell somebody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true。 这里的 definitely true 啊，就是它绝对是正确的。 An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appen。 哎呀，绝对会发生的。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doubts about it。 嗯，就即便是可能有一些困惑，但是我也向你保证，绝对会发生。 就是说，尤其是这个事情， 嗯， 别人有点疑问的， 对 啊，不那么有把握的， 嗯， 好，这下你上去，我百分百跟你保证，我拍着胸脯跟你保证，我打包票怎么样？就是这种感觉。 对，就它的前提的一定是别人可能是对这有点 稍微有点 doubts about it, have doubts。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了，这绝对没问题， 没问题。所以英文中啊，这个词它经常会这么用，就是 assure somebody that。让后面接一个句子 哦，那就是我向你保证，后面接 that， 保证什么事情？ 我发誓，我保证、 嗯、 ，I assure that 啊，发誓这个不好啊，保证这个恰当。 嗯嗯嗯， 你比如说，哎呀，你认为这事儿是我故意干的？ 嗯， 我向你保证，绝不是 啊。这个你觉得这是我干的啊 ？You think I did it deliberately？ 哎 ，you think I did it deliberately？ Deliberately、就是蓄意的，蓄意而为之， 故意的。 好，英文说 ，But I assure you that I did not。 I assure you， 大家看后面接 that 了。哎，我向你保证 ，I did not。这个 did not 呢，就等于带前面的，哎，这事绝对不是我故意干的。 对，你看。这词儿是不是还是用法挺简单的？ 对 ，assure somebody that 什么就好了， 有点像我们说的什么 suggest、propose， 就后面一样的结构， 接个从句哈。 哎，对。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保证呢？ 嗯、 我们被保证了， 那一定是一个被动语气了，对不对？ 可以用被动吗？ 可以啊。 哦。 但是它的结构还是 assure the 后面接上 that 从句。 好，我们得到了保证，说呢正在尽一切努力。 嗯。 We were assured。That 就是我们得到了保证，什么事情呢 ？Everything possible was being done， 也就是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哎，对了，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结构，就是 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大家一定注意，这个是考试的重点。 真的？ 嗯， 他意思就是说我向你保证什么东西。 好多同学以为啊，保证什么东西 ？Assure somebody something 就可以了。 难不行吗？难道？ 哎。这个词儿特别讨厌，它虽然是一个及物动词，但它不能够接双宾语。 听好了，它是个及物动词，但是它不能接双宾语，它必须有一个小结构在中间截开一下。 对， 那就是 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哎，再接上 of， 然后就带的是你保证的那个事情了。 We assure him， 我们向他保证什么呢？ 嗯、 of our support。 我们向他保证绝对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就是说我们向他保证我们给他支持， 嗯， 向他保证我们的支持。 对，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哈，是 of 结构，它后面是 support， 它是一个名词，但你看刚才金老师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动词，这就是中英文双语的一个转换差异了。 可不吗？英文很简单啊， 嗯， 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we assured him of our support。 我觉得大家把这记一记真的挺好的，比如以后我们在工作当中，我向你保证我绝对给你足够的支持，就这么说， 是吧？我们一般说的最多的是我向你保证这绝对不是我干的这事肯定不是我干的、 嗯、 都在用在推卸责任的时候。 明白，要我干的话天诛地灭，是吧？ 对， I assure you that I did not I assure you that it was not me、 啊、那好吧，这两个都记一记吧 I assure you that I was not there when that happened. 我不在现场。 我不在现场。I assure you. 这样吧，咱们就凭良心择机使用，可以吗？ 行，这句话好，凭良心择机使用。 择机使用啊， 见机行事， 对对对， 好吧？ 好 ，assure 这个单词，大家就记住这两种用法啊。 嗯， 我们再来看啊，下一个单词怎么拆分呢？叫做attain。 那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小的前缀啊，是 at 开头的了 ，at 了哈。AT 不出所料吧、 嗯、 掐指一算它应该也是加强的意思、 哎、对，没错。那我们只需要去看后面的词根 TAIN 对吧， 它这个也是 double 了 T 一下下的、哦、 嗯，这个 TAIN 呢，它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拿捏握这样的含义。 Tain、 嗯、比如我们以前学过的 contain， 哎，我就记得那词儿 certain、嗯， certain， 对，没错， certain 这个 TAIN 也是表示的是拿，对不对、哦、而前面的 CER 呢表示中心的意思。 哟，哎，中心拿住，确定。 对，没错，就这个。 我们来想想同学们啊，你们来动动脑筋，现在来开始想想哪些单词你遇到的是 tain。 嗯， contain maintain 还有 detain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扣押。 哎呀， detain、啊、 嗯， 好像这个单词听上去吧， 嗯， 都挺迟缓的、啊、 对，就都给你扣住不让你动换， 就拿住了， 对， 捏住了。 那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attain 同样如此，而且它特别狠，它表示的是狠狠的给你拿住。 呦呦呦，先缓缓、啊、先缓缓、 啊、 先看这个 tain 哈、啊、TAIN 嗯， 是什么？拿捏握。 拿捏，对，拿捏握 就是让你控制住你不动会呗、 嗯、没错没错。 那么哎呦，有个同学说了 curtain 窗帘、啊、 窗帘，对，没错没错。 maintain 嗯， 好。 还有同学说 mountain 就算了是吧、 哦、mountain 那个 嗯， 那也很稳， 也很稳。对， 你想想那大山， 嗯， 土地把它拿住的。 对对对，前面那个 mount 呢，其实表示的意思就是顶的意思、 哦 嗯、 顶， 哎，对， 嗯 嗯， 愚公都移不动的山。 对 Mountain， 其实你仔细去想想，你平时下来以后自己去琢磨琢磨， 嗯， 观察观察这些词， 嗯， 你就会慢慢的去想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是什么， 对， 啊、 没错没错， 来的， 没错没错。 好，来回头看这个词 attain 怎么理解呢？ 嗯，刚才说了 t a i n 表示的就是拿，那前面这个 a t 呢，就是一个强调，我使劲的给你拿住，不让你动换。这不就稳稳的攥住吗？ 啊，稳准狠。 对，没错。那稳准狠的攥住了，就不让人再失去了，那就是永远的得到，永远的获得。 得手了。 得手了，对，没错。 获得了。 是是是。 稳稳的拿住了。 抄上了。 啊啊。哟，听不懂。稳稳的拿住，attain something。 对，没错，attain。 好，意思知道了。但关键是。